Hello， 油是妈，大家好，我是油。 嗨，我是恋恋。 这是已经是第几次了？第三次了哎、 欸。 好，你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会是第三次？你刚刚中间是做了什么事情？自己讲。 没有，前两次我们两个没默契嘛，最后一次是因为本人孝心好不好？我在帮妈妈看衣服，刚好那个环节在播妈妈的大码衣服，所以当然要看一下，而且是你提醒我的，要不然我就这样忽略过去。 没有，我跟你讲，他最近迷上了那个虾皮的直播，大家快点劝劝他不要再看那些直播了。 哎、欸，你这样在帮虾皮打广告哎？ 我吗？ 对啊， 那时候 现在 哦对。 但你看过一次，是不是懂那个直播有一种 魅力， 小小的魔力在？ 是啦，那个真的蛮厉害，而且你知道，就是平常我们去买衣服或干嘛就会网购，可是虾皮那个女生，因为她自己也有点就是稍微肉肉，所以她就是会直接现场试穿衣服给你看，你就会觉得买到会比较安心一点。 对，你就会觉得哇很真实，虽然这样看看单看会觉得哇我就想买了，可是发现穿上去哎两个世界。 对，她之前有一个套装短袖套装，然后呢我本来就想买，我就说不好意思，请问那个谁谁谁可以试穿看看吗？她看到留言之后就去试穿，然后她一进到镜头里面，我就决定嗯我不买了。 是不是很安心？ 对，我就觉得嗯我这个我觉得连她穿起来都那么背的话，我应该没有办法。很真实哎、欸，超赤裸裸的。 对，我最喜欢这种，而且我发现还会有那种他们还会各挑不同身形哦，就是有偏瘦的，哎、欸，有一点肉的跟大码的，哇，三种。 对， 然后你可以选说你要给谁穿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对。好啦，是蛮有魔力的啦。今天这些都不是我们的主题。今天的主题是史上最糗的时刻。就我有一次，因为我们日租套房有时候都会找不到客人，但我们都会约见面。但是因为我们都一定要想办法联系到那个客人，所以我就会打电话给他。 嗯， 可是真的太忙了，所以我就是经常会开扩音之后呢，就直接继续做事情，就等他接起来。然后那天就不知道为什么临时起意，就非常的想要唱歌，我就大唱那个张惠妹的《简爱》，就是把爱剪碎了，随风吹向大海。然后再来就是最高昂的时刻，是我不该的时候呢，他就那个电话的那个嘟嘟声就停止了， 哇，接通了。 对，然后呢，我就只好把剩下的词都唱完，就不可以让他觉得我太尴尬，所以我就整个唱完之后就说：“嗨，不好意思，想要问一下，就是你明天几点来啦？” 哎、欸，你反应很快，要我会突然愣住哎、欸， 不然你都是怎么样？ 哦，我好像没有唱歌的时候被抓包过， 不然你是史上最糗。 我有跳舞被抓包过，因为我大学后就真的有参加乐舞社，可是以前。就小时候就很爱动来动去，扭来扭去啊，所以就会就是趁没人的时候，哎，小时候又很屁俗，然后就我不懂我自己也还会把声音开很大，就是听声音很大，然后再跳舞啊，这样不就吸引人家过来吗？ 啊、 但小时候才不管那种呢，而且我还是在客厅，好歹躲房间吧。 你应该是想说，就是声音开很大的话，可以掩盖你在跳舞的那些脚步声是吗？ 哦，可以，我真的那时候很疯哎、欸，以前更小的时候，就是在不国小还会跳那个沙发，你知道吗？自以为自己是演唱会。 你让我想到那个，你有看过那个网络上的影片吗？就有一个人，他在台风天的时候是那个海芋圆，海芋就是某一种就是白色的植物，然后风就会一直吹嘛，一直吹，就很像演唱会的人。 哦，我知道。 然后他就这样子，左边朋友，右边的朋友，你大概就是这个感觉吧。 有一点，有一点。有一次就被哥哥的某任前女友看到，而且你知道有一点可怕，我在客厅，我们家刚好。客厅前面有一个镜子，那个镜子可以反射照到楼梯、然后楼梯那边明明是暗的，然后我就跳一跳跳往我甩过去的时候，突然看到一个女生站在那，我真的是吓到，好像也叫出一点声音哦。然后那个姐姐还这样子人，这小有点小偷，但那边笑得很开心，出来说：“哎，妹妹你在跳舞，哥哥跟我说你都会偷偷跳舞，哎呀，你可以去看啊，但是你要偷偷的，因为被发现他就会停下来了。” 你说你哥这样跟他前女友说， 对，他这样跟他说，所以他才这样子偷偷的默默的下来。 所以其实你哥跟你说的家人都知道你会暗自里偷跳舞的事情。 哦，对，我那一次我才知道，我内心就觉得有够糗的。 你好丢脸哦！ 你会偷跳舞吗？ 偷跳舞倒不会，因为其实 我从小就学舞，所以就 sorry 啦，就从那个蚌壳精的民俗舞到开始，老悲少啊， 真的假的？你要学这个？ 以前是那个民俗舞蹈啊，还要敲那个小锣小鼓这样子， 好精彩哦！我不知道你会跳哎，那你下次可以跳民俗舞给我看吗？ 谁要跳给你看、啊？ 尤其是蚌壳精， 蚌壳精、那個， 我想到。 对啊，所以就是其实以前就是家人的话或什么的话，就都是。那个都是跳舞出来，所以就还好。 哦，难怪你们知道为什么要取恋恋吗？完全就是私心，因为想要听他叫我恋恋。 没有办法，我都叫他本名，就是哎恋、欸、什么什么什么的。 对对对， 而且我刚开始这样，因为他是我学姐。你要分享就是我刚开始进去的时候、 他以前就是那种看到，然后就是双手放在前面，就是有点害羞，然后说小恋学姐好，然后我就会说不用那么客气，真的可以直接叫我名字就好。他说不行不行不行，我真的做不到，我真的做不到，我真的没办法，不行。我说哦，好啦好啦，自然就好，自然就好啊。不知道过了多久，就某一天突然现在都是哎、欸，而且那个声音有差、哦，现在就是很低沉的哎。欸变叉叉我说奇怪，那以前可爱的小学妹去哪里？ 以前都是小恋学姐好，还有一点小结巴。小恋学姐不好意思，想请问一下，就是你可以来帮我们拍片吗？这样 现在不是现在对我好凶、哦？ 现在都说练什么什么。讲到学长姐，就是我还有另外一次是被学长人听到唱歌，这个应该比家人还要糗吧。 家人其实已经不糗了，因为家人至少。有一个安心在，知道他们也不会说到哪里去。但你要每天接到学长姐，学长姐好尴尬啊， 超尴尬的。 你在哪里啊？ 那时候是我就是在夏慕尼刚下班，然后很累，然后我就骑那个到我们学校有一条比较阴森的道路，但是没有红绿灯那一条。嗯，对。然后我们都叫它飞机路啦。加油嘛，我就骑到大概七八十，但我真的觉得太累了。我那时候真的很想睡，因为夏慕尼真的非常超。然后我就觉得说不行，我一定要提振精神。然后那时候我非常喜欢蛋堡的歌，所以 边骑边唱嘛。 对，然后而且他是 rap， 你知道吗？重点是因为我唱歌不是属于好听的，所以我是完全就是在念歌词，没有任何的音律，你懂吗？ 懂。 然后所以我就大唱关于小熊，就是关于小熊的事，也关于你，关于我，关于我，就唱的超级大声哦。就你知道我嗓门非常的大，然后就殊不知我就飙很快，然后就唱的很大声，然后就突然咻就从我旁边就是。呼啸而过一台机车，我想说哇塞，我都已经骑到七八十，还有人比我快。结果那个人就是咻过去之后呢，我就看到后座那个男生就是回头一看，然后我就抖了一下，然后是学长，他我就说呦，你怎么在这里？啊，你唱歌怎么那么大声？ 哇，这很丢脸呢， 好丢脸！他就说你骑那么快干嘛？然后就 根本是为了追上你，所以飙那么快吧。毕竟是你学长，一定就是我们这几届的嘛， 就你那一届。 嗯，我跟你讲，大传媒秘密代表说他们回去一天说，你知道我遇到叉叉叉吗？你知道他还在边骑边大唱歌哎， 而且还穿着夏慕尼的制服。那你还有什么样非常糗的经验吗？ 可是我觉得接下来糗的事情好像都是比较不开心，因为我觉得我有个习惯，每天对、啊、我觉得这样子生活好累。我每天洗澡的时候就会去反省。 我觉得我也会，例如像是可能我们排一支舞，然后结果跳错。 对，那种不会觉得好笑，那种会是觉得丢脸。 对，丢脸的糗。像是之前我们队服只有我会跳舞，所以他们理所当然就是希望我可以把男生的男队服跟女队服的舞编好，但是我压力很大。可是就后来我们好像就是一直被讲，就是没有爆点啊。 不会啊，我觉得你们成品很棒 成品很棒，但成品你有发现跟前面变很多，而且是我们最后两个礼拜赶出来， 是不是活动组的？都说什么不够有爆点，对不对？ 之类的。然后就有一个学长说，到底哪有人一开场就跳双人舞啊？然后可是那双人舞是我编的，就会觉得很糗跟很丢脸。对，大概是这个感觉。 我们系上的活动其实压力蛮大，就算已经做得好了，可是也不能马上称赞你好，因为毕竟时间还是有一段时间嘛，所以大部分人都会觉得说，觉得你好像还是可以再进步一点。 对， 而且 一定会被拿来比较啊，上一届多好就需要你又多好。 对啊， 这压力好大，而且你那时候还是只有自己，我有觉得我突然觉得还好我们那届不只有我，还有其他人棒。而且你不觉得我们系上大家都是不顾形象的，参加什么活动就是好笑大胆，一定会被拍到一堆丑照，然后那些丑照也不会管你，然后觉得放出来给大家看，这种也很糗。 对，可是也变相了，就是因为太大胆，所以好像 发生蛮多就是事情的。 像影展吧，大二一定都要办一个恐怖影展。 你们那一届有发生什么事情？ 我自己有啊，我们那一组，而且我到现在都忘记我们到底有没有拜拜。照来讲应该有拜拜才对。然后 你说反正我很写那个香呢， 对，香呢，仙 子呢。 我们学校往高雄不是蛮近的吗？ 啊、 有一条道路，那边都没有东西，就是田地。我们就是去那边拍，因为要拉近距离，所以那时候也只有摄影跟导演在前面，还有演员，其他剧组的人是在后面等这样子。 怕穿镜是吗？ 对，因为我们那时候景比较浪一点。 嗯嗯嗯。 那一天就突然心血来潮，拍了一张，看照片的时候，中间好像有什么， 嗯， 我就把它拉大，拉大以后我就倒抽一口气，因为那个拉大那个白白的，很像一个人脸。我先跟另外一个男生讲，那个男生也是倒抽一口气，可是他有说你可以觉得是，也可以觉得不是。后来交完片以后啦，负责剪接的人就问我，你是不是有照片有拍到什么，我可以看一下吗？后制也是摄影，他说拍摄当下也发现怪怪的，他们一开始要开镜的时候镜头很奇怪，明明已经打开了但是画面是黑的。当下没有想太多，当下说完蛋了，是不是把机器摔坏掉？他们自己在前面休息了一下，又打开，好，恢复正常了。后来回来剪接的时候，发现那几颗镜头，现场三二完以后，有一个演员就回说：“好了，不要讲话喽。”讲了这句话，突然相机旁边有一个女生呢，嘿 哼，啊，好起鸡皮疙瘩， 真的，而且那个声音近到就像在相机旁边，姐姐。 哇塞，我起鸡皮疙瘩，好可怕啊。 恐怖影展的时候，不管是学长姐或其他组，一定都会有一点点恐怖故事在。你们应该也有才对啊。 我们这一届的话，我这一组倒是没有，但是别组有。那一组他是导演是演员， 嗯， 然后他们有一个场景是直接在我们播放影片的那个厅里面取景，就是让看的人立起劲的感觉，这样。是有一幕是导演演员他要从那个中间的屏幕这样子唰出来，然后他是扮吸血鬼，因为那个厅就等同于他是有一个架高的舞台在那里，所以他就是要从那个舞台这样子冲到观众席。 嗯， 后来回去跟摄影的那个人就是在对东西的时候，他说：“你知道，其实我刚刚在那个厅的时候，就是我从舞台上跳下来的时候，有看到就是观众席的最后一排有一个好像是白色还绿，有点稍微绿色的人站在那里。”摄影就说：“那时候导演演员他就是头低下来在卸妆的时候，摄影站在他旁边嘛，摄影看到就是从控制台外面的，因为控制台一定会有一个玻璃，知道现在舞台上演到哪里。他就说看到就是同一个男人，然后从外面往里面，然后对着那个。” 趴着看吗？对视到吗？ 没有对视到， 但他看到， 看到。 哦，我的妈！那摄影有跟那个人对到吗？ 没有，没有。 他只是看到他趴在上面。 对 对，就是这样贴在那个玻璃上看着那个演员。 这跟我这一届的影展有一组雷同哎、欸，因为我们学校附近蛮多工厂的嘛， 嗯， 他们就是去借了一个工厂拍，摄影师在拍剧情的时候，因为后面刚好有拍到一个围墙，照来讲那个围墙其实很高， 嗯， 可是他看到有一个白白的人趴在那边看着他们。 哦，是。你讲到那个，我就有想到一个那个也是学长分享的，他就是那时候有一个学姐演那个全身湿掉的戏嘛，他们那天拍到清晨，就不知道为什么那一幕就都是拍不好，就后来学长他那一幕是要趴在地上拍，然后拍学姐的脚，会有一个人的手出来抓住那个学姐，那个学长就是趴着拍嘛，就他就突然拍一拍之后就抬头看了一下演员，看了一下演员之后又回去这样拍，然后就说 OK 好咔，然后就结束了。但因为都拍不好，所以他们就是先 休息。 对对对对，就因为也早上大概 五六点的，然后他们就 一光出来了，没办法。 对，后来呢，他们就是先载学姐回去，载学姐的那个学长就跟摄影的那个学长说：“哎，我们去吃个早餐，我们再回去。”然后呢，他们就去吃早餐的时候就说：“你知道为什么我要把你找出来吃早餐吗？因为我刚刚看载学姐回去的时候，看到你后面载着一个男生。” 哦，我的妈呀！ 他就说，就是他就稍微形容了一下，好像胖胖的男生啊，就那个摄影的那个学长就瞬间起鸡皮疙瘩。他说：“你知道为什么我刚刚那部都拍不好吗？”他会抬头起来看的原因，是因为在他的镜头前面，他就是一直看到有一个男生，另外一个学长形容的一模一样的男生，就站在后面一直看他们。但他当他把头抬起来的那一刹那，那个就是看不到那个男生，所以那个男生只有出现在镜头里面。 哦，一开始可能还以为是邻居或什么的，结果。哦天哪，好可怕哦，这好吗哦，灵异的东西真的是有啦，但是还是就是要抱着 尊敬的心。 对对对对， 结果怎么搞笑的 podcast 突然讲成鬼故事、 啊、你没有阴影吗？就是像我怕黑，可能是因为看了太多鬼片。 我是那个床不能有缝隙，床 这我懂，完全懂这个加一， 这个真的没办法。而且我真的觉得就还好，有时候有人陪你，就是我们前几天那个啊。 来，我来说一下，因为我先开个头，因为本人受伤嘛，所以我要回诊。那刚好游人很好，陪我去看医生，诊疗间在二楼。 对 啊，我要拿着助行器，我一定要搭电梯嘛。 对， 然后要开门的时候呢， 要就要按那个延长， 按延长先按下去以后，嘿，他怎么又关了？然后又再往下往 B1， 有很紧张，很想要去按呼救铃。我说不用啦，我当下还想说你太夸张了吧，结果我发现不对，为什么他一直上下上下起伏？ 对，他一直上上下下，就一下子上一下子下这样子。 对，然后我妈原本也是事不关己，就是说啊，不用按呼救铃啊，那么夸张啊。 我就一直说没有，我觉得要按了，应该是时候按了。第一通的时候我就说哎、欸，那个电梯坏掉了，我们被困在里面。他说啊，你有几个人？我就说五个人。好，那我请他们协助一下。在那个密闭空间又很多人的时候，你的时间感官会突然变得很慢， 就是就算只过了几秒钟，我好像觉得过了 几分钟。 对， 对，然后结果因为我们除了我跟那个练还有他妈妈三个人之外，还有两个就是算夫应该是夫妻，我们五个这样子。然后就为了缓解大家紧张气氛，我们就开始讨论威力彩。 没错，真的是为了缓和。而且我还当下我还觉得有点荒谬，觉得很好笑。哎，什么人生什么事都会遇到，尤其是跟游在一起常遇到怪事情。 对，跟我在一起都会遇到很奇怪的事情。 我还很悠闲的拿起手机拍，然后说瞎爆了，被关在电梯。 对对，然后结果后来就时间赶快过太慢，所以我又压了第二次。然后第二次的时候，他就说：“嗯，他们还没去吗？”他还讲这句话，我就更不安心，因为我就觉得说是怎样，就是他应该来了，但还没来吗？就说那有没有什么编号，电梯编号，我可以告诉你我在哪一台这样子。嗯、他说：“哦，没关系，不用，我知道你是哪一台什么之类的。” 嗯， 然后反正就是走了，第二通电话挂了之后，他就把那个总电源关掉，所以我们就不会上上下下了。 嗯， 结果我们又过了一阵子之后就开始冒汗啊，干嘛？就大家就是很热很闷， 而且很焦虑，连那个老夫妻也会说：“哦，天哪，要是……”还好有你们在，没有你们在的话，只有我们两个老的，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呢。对对对，然后所以呢，我就又按了第三通，然后第三通的时候，反正可能那个对方就觉得有点烦，可是其实讲白一点，真的是因为在密闭空间，你的时间感官真的变得非常慢、 嗯， 然后他可能又是在外面，所以他就觉得说你干嘛？可能不到一分钟或不到几分钟就一直按这样，他就第一句话是怪我们，就说那你们干嘛要走进去？ 嗯， 然后整个火就起来了，你知道吗？我说所以你现在是要怪我们，还是说你要先帮我们解决问题，还是说我可以打电话报警呢？然后呢，他就说：“他说，没关系，没关系，那我现在赶快帮你找，就是你呢，我就说好，那我就不先报警喽。然后后来才就是外面才有动静，才比较安心这样子。” 在里面完全感受得出什么叫做人家说会有那种密闭恐惧症。 哦，对，应该不会是我的原因吧？ 欸，我觉得你有一个魔力，毕竟你遇到的怪事很多。欸，大家想知道的话，去什么吱吱喳的，他上几部应该都能听到他的瞎事吧。 对，上几部都会跟你们分享一些我身边我荒谬的事情，包括之前那个影片也有。就被韩粉母亲赶出家门那一部，可以在我的频道那边搜寻。 对，我觉得你的人生蛮荒唐。 好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结束了，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